件建议，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。 关注广播，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北京华医。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68685858 6868585858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降雨云团的影响，今天本市气温略有下降，天气热的程度有所缓解，但是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，外出应携带雨具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，偏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胜攻城不利，发起了3次冲锋，都叫人家击退了，伤兵损将能有700-800人。单表太平府的主将金头狮子孟九公，这个家伙也不好惹。原来元顺帝传旨叫他在这守凉台，孟九公就120个不乐意，心里说话，这不大材小用吗？就凭我们父子这把能耐，应当到梁军镇去立功啊，这躲在山沟里在这看粮食，这有什么能耐？但又不敢抗旨不遵，爷儿几个每天都生闷气。后来孟九公一合计啊，这差事可也不错，平安保险，大伙不就发点粮草吗，盖个戳把东西付了就得了呗。他又想离着前敌还有200多里地呢，无论如何这民兵也到不了我眼皮底下，所以他十分松懈。但他这俩儿子也不简单，就像他爹建议，爹有备无患呢、我听说刘伯温用兵如神，这徐达也十分的狡猾，你要一点准备都没有，一旦把粮草丢了，咱们家的祖坟都得叫人刨了。 也对， 他们能到这儿来那怎么能说不来呢，万一要知道消息是非来不可，爹咱们还要加强戒备。在他俩儿子建议下，这孟九公就分成几拨人日夜巡城，别看是晚上了，他们防守的十分严密，在城头上架着火炮，灰瓶炮子，滚木雷石，吊桥高挑，准备的是强攻硬弩。可这个时候呢，正是孟九公的孩子孟凯在这当班，这孟凯腰里挎着宝剑，正在城上巡逻，发现寺外挺安静，没什么事，顺着马道下来到休息室打算眯一觉。还没等他也把眼皮合上，突然听见外头炮号连天，把吓得一蹦就蹦起多高来。 怎么回事？ 安平探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 报，报将军，大事不好，民兵杀到城底下来了，架炮攻城啊！孟凯吓得魂都飞了，心说怎么扑到这儿来了？一方面命人给他爹给他哥哥送信，一方面他披挂整齐二次登城，手扒着垛口，他往下一看，哎呦，黑乎乎的一片呐！这明朝的军队是真勇敢呐，死下一溜又上了一溜，死了一层又登城一层了，看这意思知道这是梁台的重地了。孟凯没有办法把宝剑撤出来，在这指挥守城，大概能有一碗茶的功夫，他哥哥跟他父亲赶到了。这孟九公登上城，把大汗擦了一擦，儿啊，出什么事儿？爹，你快看看。孟九公往下一看就是一愣，心里的盘算着，看这意思明营来是有准备啊，一定是摸清情况，知道这是梁台的重地了，这仗可怎么打？半夜三更又不知来了多少敌人，他也不敢贸然开兵，跟儿子商量的结果那就是死守台平不出兵。他们在这死守，常胜可倒了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人家是坐地守着以逸待劳，常胜这是拼命啊，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，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。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，兄弟，这哪能这么打呀，咱这六七千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？见个大帅军师咱怎么交代？那你们说这怎么办呢？兄弟，这不能强攻啊，你看看人家凭着坚城以逸待劳，咱们这么硬拼那哪受得了啊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倒有个主意，叫换虎出洞，你得把他那当头的勾引出来，在城外头把他咔嚓掉了，要这么打下去咱非吃暴亏不可。那他也不出来，有办法呀，使用激将法，如此怎般怎般如此。常胜一听这招可够损的啊，但是他不敢小看武士弟兄，你面着哥俩岁数不大，久经大敌，净见大阵势，当时采纳了他俩的建议，常胜把银枪一晃收兵撤退，军兵呼啦超就撤下来，然后在下的是讨敌骂阵。武进忠武进孝挑选了200多人，都是身强力壮嗓门高的，站了两大溜，对着城上就喊，把词儿呢事先都交给好了，喊了声一二，是当兵的就喊开了，当孟九公你听着，有能的出城送死，在城上待着不算英雄好汉，别让我们杀进城去堵窝掏，出来送死吧，有本领的快滚出来。咱们话呀不能如实的说，这当兵的骂的太难听了，连爷爷奶奶七姑八大姨全给骂出来。孟九公本来就脾气暴，在城头上一听气得奔奔直奔，心说这是打仗吗？带骂海街的，儿啊，赶紧给我抬刀备马，爹爹别上他们的当。 这叫激将法。您要出去对咱们不利，您就假装听不见。放屁！我有耳朵能听不见吗？大将军受杀不受苦，少说废话，给我开城门，放吊桥。孟九公做了决定，俩儿子不敢抗令不遵，点兵3000杀下太平府。这阵红日东升，太阳爬上山头，霞光万道，看得十分清楚。金头狮子孟九公胯下马掌中3挺大砍刀，摆了一座方阵，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看。常胜一看这激将法还真灵，到底把敌兵引出来了。常胜把银枪一晃，摆了座二龙出水阵，催马摇枪直奔孟九公。这一老一少就打了照面了。孟九公往对面一看，嚯，明营来的这个小将长得真漂亮。一瞅这小伙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个光溜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牙排碎玉，是齿薄唇红，水灵灵的跟个银娃娃似的。在旁边还有两个部下的将官，每人掌中是一对冰铁怀抱鬼，扑啦啦大旗飘摆，上头绣着一行字：大明帝国御总兵常。哦，姓常的。他可不知道常胜是谁。孟九公看罢多时，把大刀一晃，干！对面来的小将报名再战。常胜一不着急，二不着忙，吁，把马匹带住。老将军问我呀，在下姓常，名叫常胜，官拜御总兵之职，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。提起我来，大概你不知道，提起我爹你有个耳闻，我爹就是开明王怀远黑太岁常遇春，我兄的是雌雄眼无敌将军常茂师爷。这个孟九公的战马倒退了10几步啊，老头子机灵灵打一冷战。为什么呢？人的名，树的影。那老常家还了得吗？一个雷天下响，无人不知，俘虏皆晓啊。那常遇春的名字太大了，那常茂也是名冠九州啊。哦，这是老常家的常胜，常遇春的长子。孟九公一想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老常家要来了人，我这太平府还够呛呢，看来就是一场凶杀恶斗，心情有点紧张。但是做大将心里头有，脸上不能露出来。孟九公想罢多时，哦，对面是常胜，难道一说你要夺我的粮台，断我的粮道？对了，您真明白，就是为粮食来的。老将军，我瞅您这人五官相貌十分善良，有几句话能不能让我说一说？将军有话请讲。好，我说孟老英雄，听您吐字发音，您好像山西一带的人， 正是，我家祖居山西洪洞县。 哦， 这一说您是中原大国的人了，我有点不明白，就凭着您怎么能福保元顺帝呢？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呐。自从他做了江山以后，大肆修建宫殿，抢夺美女。您看看那朝廷，贪官污吏横行啊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老百姓是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在他继位的十几年间，不是发水就是闹粮荒，逼反了18路反王、64路烟尘，各路的英雄好汉纷纷的夺城功夫揭竿而起。现在元人还有多大的实力？我看是兔子尾巴不长了，不亚如风口之灯，不愁在微微尽灭。我说像您这种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儿？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？也不是本将军自夸其德，我主朱元璋有道的明君，德配天地，人们拥护啊。自从统一南齐省之后，老百姓乐得都了不得。我们正在用人之时，如果老将军肯于投降县城，把粮台都交出来，我敢保在万岁面前多进美言，这官比你现在高的多的多。当然了，你不一定就为了当官，但也留个好名声。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嘛。宁愿流芳千古，也不能叫他遗臭万年呢。当然我拙嘴笨腮，不会多讲。像您这般年纪，有丰富的经验，是非好坏自然清楚。如果老将军不听我的忠言，一意孤行，打算以武力相待。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你是自讨无趣，非做一个刀头之鬼不可呀。呸！孟九公气得直扑了脑袋，完了，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，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？元顺帝他带不好，他对我不错呀，对我好就行呗。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？不就是放小牛卖酸梅的吗？你把他捧上天，我看他是一文都不值。咱们见了面就是两国的仇敌，你要把我赢了，算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得了我的粮台，我自己去领罪。要赢不了我孟九公，你是飞蛾笨火，自己找死，休走招刀。孟九公说着，马往前催，抡起大刀，呜，照着长胜就是一刀。长胜一看这老头不进眼镜，自可以武力解决，砰一晃掌中的烟枪，接驾相还，与孟九公站在一处。武进忠、武进孝在后边观着战，一看长胜啊，这几年长了能耐了。你看长胜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，也不爱出风头，在冥冥之中好像没这人似的，实质上不等于没能耐。那长胜是常遇春的真传呢，枪法门路招数不演都跟他爹一样，只是在火候和力气方面不如他爹。就长胜这个能耐，那也算有名的上将。再看他手中这条银枪，上崩下砸，里撩外滑，滑拿崩把压，窝挑盖打扎，按照大枪的秘诀上下翻飞，真不亚如雨打的梨花呀。武进忠、武进孝 不住的暗中称赞，怪不得说老子英雄儿好汉，我这兄弟真长了能耐了，有进步。兄弟加油，使把劲儿，把老兔崽子扬了。常胜一听有这么说话，你们这嘴说话也太不文明了。你别看他这么说呀，再看金头狮的孟九公也不白给呀，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，又有力气，力猛刀沉，看这意思想赢他也不那么容易。一老一少打了50余个回合，常胜使了一招叫卧马回身枪，这一招据说是隋唐年间老罗家留下的，这招真是百发百中。常胜为了练这个付出很多的汗水，今天使上使得漂亮，咔嚓，这一枪扑奔孟九公的小腹。孟九公一看不好，甩灯往旁边一闪，躲得慢点，枪来得快点，正扎到大腿根上，耳轮中就听见扎进去有3寸多深，没把孟九公疼死，单手提刀，一只手一捂伤口，是拨马就跑。他两个儿子一看大惊失色，孟凯过来救他爹，孟红过去敌住常胜，几个回合被常胜啪这一枪正打到后背上，把孟红打得眼前冒金星，也败阵而逃。常胜一鼓作气就连胜了2阵，正在这耀武扬威呢，坏了，就见城里出来一对女兵，都是一身红啊，跟一片红云飞到两军阵前一样。这对女兵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闯出一匹桃红马，是直奔常胜。再看马南桥端坐这位女将军，大红色绢帕罩头，身披着大红色的斗篷，里边穿着大红色的剪袖，腰里束着鹿皮带，斜挎百宝囊，掌中使一口3尖2刃刀。常胜看着惊奇，说女人还有这么威风的，就注意多看了几眼，一瞧这姑娘弯弯的2道细眉，一对水汪汪的眼睛，鼻似悬胆，口若桃花，玉米岩牙，看这年纪20岁挂零，真是巾帼的英雄，女中的丈夫，两只眼睛是倍儿亮。常胜不由得暗中赞叹，来的这个女人是谁？正是孟九公的姑娘，叫孟玉环。那公主霍尔金花不介绍了吗？最厉害的就这丫头片子。这孟玉环不在军中担任职务，就在家里头练武读书，父亲镇守太平府，他也跟着来了，因为父子之情嘛，他担心他爹的安全。这一次开兵见仗，他得着报告了，孟玉环心如火烧啊，让丫鬟随时的报告前敌的消息。后来丫鬟一说，来了个白袍小将，这家伙才厉害，把老爷子给迎了。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，急忙点了200女兵，手提3尖2刃刀杀出太平府。哎，来的正是时候，他爹已经受伤了，他哥哥也败了，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？孟玉环气坏了，心说这是谁呀？我非把你剁成8瓣，给我父兄报仇不可。